我不没得罪你们，这俩小孩没惹着你，你干什么你少回。再说也犯不上啊，话解释开了不就完了，你躲开吧，你说什么都没。 方官真怕他，他这个阴阳太极针可太厉害了，你动弹你那就玩完了，不容你控，你想跑也跑不了。可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树林外头又来个人，撒酒如飞， 别动手，都别动手，自家人我来了。 大伙一看，哎呦，真是喜出望外，正是老剑客上淮山，绰号那位山药蛋。方才咱说了，山药蛋不是叫人抓住了吗？ 对，果然是抓住了， 但是他身份太高，那功夫了不起，抓住能怎么的？那四绝僧跟李道安一想，抓住这人咱别留，干脆全送到三仙观，叫金灯大剑处理。所以啊，用绳捆着，拿个扁担一穿，俩人一波俩人一波抬着他们奔三仙观。没想到山药蛋会结骨发，结骨发是什么呢？一抖着肩膀绳就开，这也是一种特殊的能耐啊！抬着半道，这位一抖了跑了，就这样历尽艰辛跑了一夜，这才来到树林，可巧遇上了房叔安他们。房叔安知道这人鬼点子特多呀，非叫他收口不可。哎呀，老人家，你是来的正好，快点替我解围。 在大街